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，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碧姬·恩德雷斯和卡斯滕·台西，是由任蓉蓉审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，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勇敢的普西》。普西是一只小跳蚤，它可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小跳蚤，而是一只马戏团的跳蚤，而且它所在的马戏团还是大名鼎鼎的圣拿迪尼马戏团呢。可是马戏团里的动物们却都不大喜欢普西，没有谁愿意跟它在一起，大家总是把他轰到一边去。普西心里很不开心，他说： 你们这是嫉妒我，因为每一场表演都少不了我，而且最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全都是给我的。 整个马戏团里只有那条老狗不讨厌普西，老狗每一天都趴在垫子上打盹儿，到了晚上，他喜欢让普西钻到他的耳朵里，给他讲马戏团白天发生的事儿。因为老狗已经太老了，他的耳朵可不太好使了。虽然普西很有表演天赋，但是每一次上场表演之前，他还是很紧张。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。一听，他的心就像敲小鼓一样跳个不停。然而每一次只要乐队开始演奏音乐，马戏团团长的鞭子啪这么一挥，普西呀就会跳上马背飞快地跑起来，这时候他的心也跟着沉静下来，他再也不觉得紧张了。瞧，演出开始了，普西亮相了，他竟然能倒着骑马，站在马背上玩倒立，甚至在马背上做空翻。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，他还从一匹马的马背上跳到了另外一匹马的马背上。别忘了，这两匹马可正在场子里面飞快地奔跑呢。很显然，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个表演，他们情不自禁地一直鼓掌。 嘿，好好啊，好，太棒了， 他们啊把双手都拍疼了。普西呢，他优雅地向观众鞠躬致敬，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。接下来是普西跟大象一起表演的节目，这个节目更加惊险了。小小的普西躺在表演台上，等待这架大型的像喷气客机一样庞大的大象把一只脚踩到他的身上。请注意，普西那么小，可大象的一条腿却粗得像房子的柱子。不过别担心，普西完全能够让大象乖乖地听他的话。他悄悄地在大象的脚趾头上咬了一口，大象就乖乖地抬起了脚，普西就趁这个机会跳起来躲开了危险。精彩的表演结束了， 普希向所有的观众屈膝致敬，感谢他们的掌声。观众们又一次使劲鼓掌，哎，太棒了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 这天晚上，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，普希像平常那样坐在马戏团那条老狗的耳朵里，兴奋地讲述自己白天的精彩表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蚊子嗡嗡地飞了过来。普希小声地对他说， 嘿，走开，这是我的狗。 蚊子嗡嗡地笑了起来， 是吗？什么都是你的，这条老狗是你的，马戏团的表演是你的，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也都是你的吗？嘿嘿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明星了。 普希可不能忍受这样的嘲笑，他非常生气。 你懂什么？我可是天生的马戏明星，我的身上流淌的是马戏的血液。 蚊子毫不留情地继续挖苦他说， 什么你的身上，我看是你的胃里吧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个儿，你的个头比我们蚊子还小呢。相信我，整个马戏团里还有观众席上没有一个人注意过你。哼， 蚊子一边说着还不忘了叮了老狗一口，他吸饱了血，嗡嗡嗡地飞走了。普希看着蚊子飞走的方向，有些伤心了。他对老狗说：“ 那家伙真是个粗鲁的吸血鬼。嘿，你为什么不把他赶走呢？” 可是不一会儿，他的这位老朋友老狗就睡着了，打起呼噜来了。唉，普希的心情糟透了，整个晚上他都睡不着觉。 第二天，普希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对老狗说，今天我决定不出场了，让我们来看看人们到底能不能发现我不在，我要看看蚊子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 于是就在观众们进场的时候，普希嘿的一下跳到了一位太太的领子上，这样他混在人群里跟观众一起在观众席上就不会有人发现了。就像普希想的一样，没有普希的开场表演非常无聊，没有普希的空翻，没有普希从马背上跳来跳去，普希坐在领子上看得觉得很没意思。可是没想到这位太太竟然拼命地鼓掌，而且还喊，哦，太棒了，太精彩了。她差一点把普希从领子上抖了下去。接下来普希更搞不懂了，观众们竟然觉得普希不在，大象的表演也很不错，难道真的没有人惦记着普希吗？唉，连普希也开始这样想了。 哦，我太傻了，我以前有多傻，我竟然现在才知道这个马戏团根本就不需要我。 演出结束了，观众们热烈地鼓掌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。这位太太也跟着观众往外走，只有普希不知道该到哪儿去。他呆呆地坐在领口上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 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太太尖叫了一声， 哦，天哪，一个跳蚤。 接着她的大手朝普希拍了过来， 就在这紧急关头，普希腾的一下跳开了。哦，他真幸运，幸运的在最后一秒钟逃跑了。他从太太的领子上嗖噔跳进了草丛里一只野猫的身上，他钻进了野猫乱蓬蓬的毛里。可他刚松了一口气，就听到了有人在骂他： 滚开滚开，这是我们的猫，这是我们的地盘。 一只住在猫毛里的棕色跳蚤正愤怒地看着普希。很快猫毛里其他的跳蚤都围上来了，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友好。普希看了他们一眼，不屑地说： 哼，我才不稀罕你们这只邋遢的猫呢，我可是从马戏团里来的跳蚤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 猫毛里住的跳蚤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 什么？我从马戏团里来的跳蚤吧？ 嗯，是真的吗？ 普希心想，哼，反正现在在这只野猫身上也没什么事儿可以做。于是普希就给这些猫毛里的跳蚤讲起了马戏团里的故事。他讲到马术表演还有大象的时候，跳蚤们都惊呆了。最后普希还特意表演了两个连续空翻，跳蚤们都兴奋地鼓掌欢呼： 哦，太棒了太棒了，普希太棒了。 普希骄傲地向他的观众们鞠躬致敬。一只跳蚤问： 哦，你简直就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，请问下次你会在哪里表演呢？ 普希回答说： 嗯，我正在寻找新的表演机会，也许你们知道哪里适合我去呢。 一只很小的跳蚤立刻高高地跳了起来说： 哎，有一个跳蚤马戏团正在游乐场做访问演出，我们看到过他们的海报。 普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跳蚤马戏团呢。嗯，不过他非常喜欢这个建议。他赶紧问清楚了怎么去游乐场。游乐场离这儿很远，所以普希得坐公共汽车去。于是他藏在了一只白色卷毛狗的毛里。但是这只笨狗在车上一直挠痒痒，害得普希跳来跳去东躲西藏。他一会儿跳到这个人身上，一会儿跳到那个人身上。卷毛狗的女主人尖叫起来： 哎呀，一只跳蚤。 他不停地用手去拍普希。车上其他的乘客也都惊慌地说： 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，跳蚤在哪儿。 他们开始抓痒痒。满脸通红的女主人抱着卷毛狗提前下车了，可是普希没有，她早就跳到了一个小女孩的头发里面藏下来了。接下来怎么样呢？小女孩和爷爷正好要去游乐场。游乐场里到处都亮堂堂的，还有好听的音乐。普希紧张的透过头发的缝往外看，哇，这儿真的很热闹，跟以前的马戏团差不多。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哦，他的心又开始砰砰乱跳了。小女孩指着一间五颜六色的小木屋，兴奋地喊： 爷爷，快看，是跳蚤马戏团！爷爷，求求你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 爷爷可真是个不错的爷爷，他爽快地买了两张马戏票。普希跟着小女孩和爷爷进到了小屋里，他马上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觉。桌子上搭着一个小小的舞台，进行曲音乐响起来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 首先，马戏团的团长一位先生向各位尊重的观众表示欢迎。随后，即将表演的各位艺术家上场了，他们是可爱的马戏团跳蚤们。他们有的在迷你旋转木马上连续转圈，有的拉着滑稽的马车，有的在高空秋千上表演高难度动作。还有一个正式表演的家伙是个肩膀宽宽鼻子长长的家伙。团长向大家介绍， 这是特德，是我们马戏团里非常棒的一只跳蚤。 那只非常棒的跳蚤特德正把一只火柴棍儿高高的举过头顶。普西等不及了，他从小女孩的头发里就这样嗖嘣一下跳到了表演台的正中央。哦，这可真是了不起的一跳啊，马戏团的团长惊呆了，其他马戏团跳蚤也都很吃惊。现在是普西大展身手的时候了，他翻跟头做空翻，用两只胳膊倒立行走。哇，天哪，就连特德也大声欢呼起来， 太棒了太棒了。 普西突然害羞地红了脸。当马戏表演结束之后，马戏团团长高高地卷起了袖子，邀请所有的马戏团跳蚤一起吃晚餐。他对普西说， 嘿，你简直就是天生的马戏明星，我想你的血管里一定流淌着马戏的血液，如果你愿意，请加入我们的跳蚤马戏团。 普西愿意接受邀请吗？哦，当然了，当然愿意了。就像我们刚开始猜的那样，从那以后，普西成了非常著名的马戏明星，他到世界各地巡回表演，交了很多的朋友。其中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那只非常棒的跳蚤，特德。每一次观众们都会大声欢呼，嘿，普西，你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并且一直鼓掌，拍到两只手都疼了。而且这些掌声和喝彩声真的都是给普西的。表演结束的时候，幸福的普西会多转一个圈儿，来向观众表示感谢。嘿，你是不是跟小群姐姐一样，很想亲眼看看普西的表演呢？别着急，也许下一次跳蚤马戏团就会到你的城市去。你很容易就能认出普西来，因为他的手上戴了一枚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金戒指。那你猜这戒指是谁送给普西的？哦，对了，小群姐姐还得提醒你一下，你想要去看普西表演，最好带上一个放大镜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老师带着同学们到养鸡场去参观，当他们走进孵化器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一只小鸡破壳而出，于是老师觉得这正是教育孩子们的好时机，他便即兴地开口对孩子们说，哎，同学们，你们看见有一个小生命从蛋壳里边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奇妙呀？ 是的，老师。 同学们纷纷点头回答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旁边的一位小朋友突然反问老师说， 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事先钻进蛋壳的，那就更奇妙了。